张山夫字长斌，平陵人也，是小夏侯建，为博士，论时渠至少府，授同县李寻、郑宽中少君。山阳张无故子如，信都秦公严君，陈留贾仓子交。无故善修章句，为广陵太傅，守小夏侯说文，公增施法至百万言，为城阳内史。仓以业者论时渠，至胶东相。寻善说灾异，为冀都尉，自有传。宽中有俊才，以博士授太子。成帝即位，赐爵关内侯，10亿800户，迁光禄大夫，领尚书事，甚尊重。会极足，古永尚书曰：“臣闻圣王尊师父，褒贤俊，贤有功，生则治其绝路，死则益其礼事。昔周公薨，成王葬以便礼，而荡天心。公叔闻子卒，魏侯加以美事，著为后法。”进士大司空朱毅，又扶风翁归，德茂幺年，孝宣皇帝闵册后赐，赞命之臣米不激扬。关内侯郑宽中有言子之美志，保商演之文章，俨然总五经之妙论，立师父之显位，入则向唐虞之弘道，王法纳乎圣德，出则参冢宰之重职，功烈异乎正事，退时自宫，私门不开，散赐九侯，田亩不易，德配周少，中和阳高，未得登司徒，有家臣，猝然早终，犹可道痛。陈馀以为，以加其葬礼，赐之令事，以彰尊师褒贤显功之德。赏调赠宽中甚厚。由是小夏侯有郑、张、秦、贾、李氏之学，宽中守东郡赵玄，无故受配唐尊，公受鲁冯斌，斌为博士，尊王莽太傅，玄哀帝御史大夫，指大官，知名者也。